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68节。利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非。这个三句啊，前面曾经介绍过，他这个意思很深很广，而且呢很容易违反。多讲几次，加深我们的印象，对我们会有好处的。世间人，每一个人都想好，都想求善，可是往往啊，造作一些过失，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理解的。现代的教育跟过去不相同，古人非常重视防微杜渐，知道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人是动物里面的一种，它能够高于其他的动物，就是因为他受过教育，他懂事，他明理。那么一般动物呢，他没有能受过这个教育，这是人跟其他动物差别的所在。如果人要不受教育，这古圣先贤都知道，在所有动物当中啊，它是最可怕的动物。啊，你想我们意识当中常常感触到的，毒蛇猛兽，它吃饱了之后，它绝对不会侵犯其他的小动物。可是人这个动物不然，他吃得饱穿得暖，一切过得很自在，还要欺负别人，还要去杀害别人。啊，所以人在动物里头，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啊，是所有动物里头最残忍。所以古圣先贤呢，这佛菩萨再来，化导众生呢，众生里头主要的是人道啊。人如果觉悟了，成就非常快啊，那是其他的动物远远比不上的。人要不受教育，堕落也很快。啊，堕落在阿鼻地狱。这个现象，我们已经看得 很清楚啊。那么佛教我们要把这些错误的心理行为修正过来，古大德无论是宗门教下都勉励我们从根本修啊，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心地念头啊，要把念头转过来啊。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实在讲啊，不只是世尊一个人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讲些什么？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法的事实真相，就说的这个。这个说法没错，确实讲的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里面最重要的为我们说明宇宙从哪里来的，一切万物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这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通通通达明白了，在佛家讲呢，你成佛了啊，事实真相完全迷惑了，这叫众生啊。佛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而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佛讲的很多我们不相信，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也没办法接受。佛说宇宙人生一切万物是自己，这个话我们听起来不懂啊。怎么会是自己呢？真的是自己，悟了的时候才知道是自己，迷了的时候不知道。就譬如我们一个人，我们人身体大家都晓得，无数的细胞组成的，我们人的身体就好比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生命啊。可是我们里面每一个细胞它并不知道，各个细胞都独立了啊，各个细胞都以为自己为是，不能够互相合作，不能够互助或这个互助合作，彼此还互相妨害，那这个部分就麻木了，就生病了。所以今天是什么现象？不仅仅是一般人说地球病了，宇宙病了。好在这个病啊是局部的，不是全体的，所以还有觉悟的，觉悟的那个好细胞帮助坏细胞恢复啊，恢复健康啊。好的细胞就是诸佛菩萨，坏的细胞是六道众生啊，是一个生命整体，千经万论的就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 我们不知道。佛费尽了口舌，讲了49年，真正听懂的人有几个呢？实在不懂。听懂的人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人就成佛了。那么也许是有人听懂了，懂了习气没改过来，是有，但绝对不是我们六道凡夫。哪些人？阿罗汉、全教菩萨，他们确实超越三界了，他们懂了，他们心里真改过来了，习气没改过来。在小乘人，习气改过来了是辟支佛；大乘习气改过来了是化身大士。不是化身大师，他确实转过头来了，习气还在。大乘讲全教实教，差别就在此地啊。这个内心转过来，他的行为决定不一样。从哪个地方看？处世待人接物啊，就是我们讲的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完全显露，自自然然的显露，没有一丝毫勉强啊。我们现在勉强，我们学啊，学的还不像啊。这是勉强的，不是出自于自然的。切入境界的真的明白了，就是自然的。可是勉强也得要学，如果不勉强啊，你就达不到自然。这个谚语里就常所谓的习惯成自然，可见的这个习惯就是教学。你看古老的教学，从小孩子慢慢把他养成习惯，到他觉悟的时候纯属自然。所以从习惯上可以能够培养你，让你契入境界。那么由此可知，佛法要修行，你这个经教念得很熟，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肯去做，你的理解是有范围的。广狭浅深都有范围，你没有办法超越你的极限，所以一定要在行门里面去验证你所信你所解的，这叫功夫。到完全契入境界了，功夫两个字都谈不上了，没有了，那真叫回归自然。自然说法性啊，宗门讲明心见性啊，教下讲大开圆解。这个人就成佛了。成佛 佛也有差别，有圆满的佛，有不圆满的佛。古人用的比喻，在佛经上也有的比喻，比喻得好，把究竟圆满的佛比作夜晚十五的满月，究竟圆满。没有圆满的呢，把它比喻作初三初四到十四的这个月光，那是真的月光，不是假的，真佛啊。所以真佛里头有圆满有不圆满，但是他是真佛，也就是说他已经回归自然，已经与法性圆满相应。为什么说他还不能达到究竟圆满，也就是习气没断，没断尽，就断习气不容易。如果是在勉强修学的时候，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没有完全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那是全教菩萨，就是十法界的，没有超越十法界，十法界里有声闻缘觉菩萨佛，藏教的佛，通教的佛，都没有回归自信的，他们还在真正用功努力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他在做功夫啊。法身大师功夫两个字谈不上了，没有了，念头都没有了，不但讲形式，念头都没有了。那么这种境界我们能不能达到？答案是肯定的，决定可以做到，而且我们凡夫，所以波地凡夫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能做到啊。华严经上善财童子给我们做了榜样，善财童子是什么人呢？修学大乘佛法的人，修学大乘圆教佛法的人，这个人就叫善财童子。那么换一句话说，这就是肯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修学大乘圆教，一生可以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问题你肯不肯干呢？初学的时候当然很痛苦，痛苦在哪里呢？痛苦在改变你的习气，你的习气已经养成了，养成一个坏习气，现在把坏习气统统改过来，很痛苦啊！譬如喜欢睡懒觉的，每天晚上早晨要睡到十点钟、十一点钟的起床，现在加到五点钟、四点钟起床，哎呦，好难过啊！我们今天修行感觉到困难呢，就是这种情形。其实什么呢？天一亮起来，四五点钟起来是正常的呀。我们搞到十一二点起床不正常啊。现在我们的观念是这不正常认为正常，那个天一亮起来这是不正常。所以我们看到佛菩萨不正常，觉得我们都很正常。我们过失在这里，所以佛法修学最重要的，先把观念纠正过来，然后观念如何能够变成行为，那叫真功夫啊！回归到自信呢，现在人家回归大自然，回归到自信啊， 那就成佛了。啊，华严经上讲法身大士。啊，金刚经姜维农居士所说的四十一位诸佛，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四十一位诸佛，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如来是指这个四十一个位次的。啊，他说的好啊。所以我们一生当中肯定能成就啊，可是一切众生成就不一样。从前善导大师讲得好，总在于语言不同啊，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善导古书里头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阿弥陀佛到我们这个世间示现啊，我们相信太多了，但身份没铺路啊，身份铺路大家所知道的啊，善导是一位啊，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他是最早的被人家知道的。第二位永明延寿禅师啊，第三位叫过清寺的风干和尚啊，这三个在历史上有记载啊，阿弥陀佛实现的。那么也有人说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实现的，菩萨实现的多了啊，布袋和尚我们晓得弥勒菩萨实现的，这实现出家相，还实现一个居士相，唐朝时候的富大师是弥勒菩萨化身。所以我们晓得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不暴露身份的，默默地在做潜移默化，多得很呐，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里头很多很多，正是布袋和尚所说的时时是世人，世人常不识，这世间人不认识啊。那么由此可知，明白人照顾不明白的人多数啊，诸佛菩萨是明白人，六道凡夫是迷惑人啊，明白的人很多啊，在我们周围我们不认识啊。什么时候你才会发现呢？你认真修行，你修行到一定的水平啊，你自己心清净，自己慢慢觉悟了哦，然后一看周边真的不少好啊，才会发现呢。什么时候发现？哎呀，原来凡夫只有我一个，尽虚空变化界都是诸佛菩萨，你入了境界了啊，《华严经》里面讲的，你入法界了啊。什么法界呢？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华藏世界，《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 不必等死了以后往生了，现在就见到了，就入境界了。那这个人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十报庄严土。现在他就证得十报庄严土。这个事情哪里是假的呢？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稍稍努力一点就能办到。努力要把自己习气毛病统统改掉，就切入境界了。入境界得大自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显现。自信里面的三德密藏啊，化身般若解脱，通通现前了。你的心理，就你的思想见解，你的行为，永远没有过失了。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世出世间其他的一些话，假的。入这个境界，你怎么会见挑拨是非？这个见利骨肉也挑拨是非啊！不但呢，你不会去夺别人的所爱，你会成全别人所爱，你会助人为善。我们是为社会服务的，为这个地区众生服务的，我们是来干这个的。这个是佛法，诸佛菩萨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服务的形式没有限制啊，无量无边呐。服务的内容也很多很多项目啊，但是它有个中心东西不变的。做好样子给社会人看，这就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这是永远不变。方式可以变。符合这个标准，这个就是佛法；违背这个标准，世间法。佛法跟世间法就这一念之差了。为我自己的利益，需要你们帮助我的是，这是世间法；为你们的利益，需要我怎样帮助你，这是佛法。我们要从这个观念上转过来我们住在这个地区要了解这个地区的需要，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怎么会阻恶呢？怎么会有恶的念头呢？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决定不会违背这个原理原则，我们叫学佛我们叫修行我们叫弘法利生佛家的名词术语很好啊，可惜都被人误会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